一知道吗？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留住我 留住一个人，最紧要你是出心出力，自然就可以留住那个人啦。留住我吧，我哋有太极乐队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3，你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11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系5月初二嘅，外面咧落住雨噃，咁如果你打算去晨运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揸紧车嘅朋友咧，更加要特别留意，尤其是因为夜晚咧已经咧系嘅视野唔系咁好啦，加上落雨咧，更加差嘅，所以大家要打醒12分精神啊！嗱，头先咧就有7个男孩组成嘅太极乐队啦。有一段时间咧，咁都好兴一啲二人嘅组合嘅。 其中呢一对咧都系二人组合啊。佢啲歌咧，我觉得比较特别一啲。佢嘅名字叫做 Raiders 啊，拣嚟呢一首《传说》。 共对一生，心也是真。留住这刻，尽情来热吻，忘记泪痕。Kiss me goodbye， 任时光冲击爱情，洗出我和你的心。愿明天一身黑尘，彼此也能再走近。 So kiss me goodbye， 有缘没有份都珍贵，有过一刻跟你共行。只这刻，尽情来热吻，忘记泪痕。Kiss me goodbye。 答明一排 ，kiss me goodbye。好啦，咁啊讲再见咧，就唔一定净系 kiss me 嘅，咁啊可以好多方法拥抱都得嘅，即系只要你觉得嗰个能够令到对方怀住一个挂念你嘅心，然之后咧就期待下次见面咧就可以噶啦。咁啊，但系有啲嘢咧，我哋又需要知道嘅，因为下次见面睇下会唔会落雨啦，系嘛？咁啊，今日咧都未必系一个好嘅日子，因为咧今日都有啲雨嘅。咁啊，究竟系咪咧？咁啊，讲下俾大家听啦。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的，海面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是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86%。今朝早咧拣嚟好多组合啦、乐队嘅歌曲啊。讲起呢一个香港嘅乐队咧，点可以冇咗呢一队咧？虽然家驹离开咗我哋，但系佢留低实在太多太多好好嘅作品。呢首都系其中一首 Beyond 嘅《情人》。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

可以上 www.tcsp.cl.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由开荒牛做到今日的医学院院长， 由屋村仔变成国际肠胃病学的权威， 他就是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他亦都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环节今个星期的主角。陈家亮教授会同主持人回去他成长的地方牛头角，找回小小的童年回忆， 仲会话你知佢下一个梦想。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真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声之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愿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尘俗无数自然美。 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落雨嘅感觉，因为觉得落雨咧就好清凉啦，而且咧都带有一点咧就系、是、冷漠啊嗰种咁嘅感觉咧，觉得好舒服嘅啊！原来大下大下咧，突然间个心境有啲转换啊，好中意咧阳光普照，特别咧系做咗呢个清晨爽利之后咧，就觉得原来朝头早咧望到如果有个太阳咧就慢慢升起，然之后咧就周围咧有好多雀仔叫啊，然之后咧就听到一啲嘅车声啊，或者冇乜人声啊，一个好自然嘅环境底下咧，个人咧都心旷神怡一啲嘅。当然啦，朝头早嘅空气咧，亦都特别清新嘅，咁所以咧真系好中意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就翻到嚟电台，因为咧。 唔翻嚟电台做节目咧，正常咧都唔会咁早起身嘅，陪陪咁啊，晏少少啦，大概都系六点零钟啦。咁但系因为做节目嘅关系，可能四点钟起身啦。咁啊，出到去出边咧，就即系感受到一啲真系叫做清晨嘅一啲嘅感觉，真系好舒服，好舒服嘅。咁啊，你会唔会都系因为中意呢种感觉，所以朝头早特别早起身咧？定系有啲朋友仔话，其实我瞓唔着啊，好早我就已经起身啦。无论系点都好，朝头做咧，洗下太极或者系做下八段锦啊，喐下咧都系好嘅。最紧要咧就系咩？亦带住一个轻松愉快嘅心情咧去迎接每一个嘅早上嘅。好，咁啊带嚟咧有威震乐队嘅呢一首《阳光空气》。佩佩咧，每一次咧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带嚟好多旧唱片、旧歌曲。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呢？这对组合你喜欢吗？ 夜静悄地凝望着这梦中都市，留神重要有的黑暗里，这张唱片 三人嘅男子组合，我哋有草蜢嘅呢一首歌曲啊，《旧唱片》。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一对乐队呢？佢哋嘅名字叫做赤道。 匆匆岁月像琴声飞过，当中夕阳就变又似歌。香港那日是渔港一个，辛苦艰难自变闹市。看血今日享受成，到处建设创新税。 请你回响，越过山越过海，港岛达太阳。愿这歌像串激光，把这小岛点亮，燃亮你我斗志天天高唱。 今天岁月在无声经过，转眼风云幻便是故多，饱遭恶梦折磨要冲过，坚忍精神力战又会冲过。 请你回响，越过窗越过烟，通接近太阳。愿这歌像只海鸥心里飞翔，越过废弃去到海洋上。这首歌唱出悲欢，请你回响，越过山越过海，刚到达太阳。愿这歌小岛点亮，燃亮你我斗志天天高唱。 这首歌唱出悲欢，请你回响，越过山越过海，港岛达太阳。听这歌像串激光，把这小岛点亮，燃亮你我斗志天天高唱。 我哋有赤道乐队嘅呢一首歌，这首歌好，咁啊讲下最新一天预测天，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稍后咧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是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是有骤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一句 而家上 Jody 合作嘅呢一对 Face to Face， 虽然咧 Jody 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咧佢仍然都留低好多即系好好好听嘅作品啊嘛。当年我都好喜欢 Face to Face 呢一个组合嘅，咁啊当然佢嘅歌亦都即系同其他啲组合系有少少唔同，同埋我好中意佢嗰首咧叫《情迷 Milano》，真系好诶，同埋佢都服装咧都好靓下嘅。咁啊呢啲组合咧其实都可以话系陪住大家成长啦，咁啊，唔知道你当年有冇即系试过咧？去我记得咧有一啲嘅叫乐队嘅一啲嘅表演咧，就喺、是、高山剧场，我都睇过一次，咁啊好得意嘅。佢哋即系有很多都系不知名嘅乐队啦，我哋所谓叫嘅地下乐队啦。咁佢哋嘅歌曲其实都好多好励志啦，有啲歌曲咧都好重金属啦，咁都系好。每一队都有佢哋唔同风格，跟住落嚟嘅呢一队嘅乐队咧，佢哋三个都真系好叻、好叻、好叻嘅音乐人。咁啊，当然，好多时候喺一啲嘅演唱会。 当中，你喺乐队里边，你就会见到佢哋。但系由佢哋三个男人组合而成嘅呢一队咧，都真系当中都有好多经典歌曲嘅。讲紧咧就系 Blue Jeans 啊。而家可能咧公仔商见得多咧，就系炮哥做呢一个爱回家啦。 走，人类自由全做了他的盼望，红蓝绿里任何日子都光，但每樽包装极为近似是美酒，或是一樽失意，醇或甜，会碰到酸苦或甜，难遇见，要喝个方可知。回到时候，从不多追究，人生到底大荒谬。如果是日。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部同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

星期五嘅早上，咁啊，农历咧就系五月初二啦。咁啊，室外温咧而家有28度，相对湿度86%嘅。嚟到呢个六月份咧，咁啊，好多都系小朋友考试嘅季节啦。咁啊，除咗小朋友有压力之外咧，相信家长们都好大压力啊，因为咧，你知啦，而家啲功课真系啊，啲学习咧都好似好逼迫咁样。咁尤其是即系可能上半年好多时候都系小朋友都系上网课。近呢半年咧都可以即叫做有限度地咁样咧，就系翻学上堂，咁但系咧都可能由全日制变为半日制啦。咁相对地咧，可能学生学习嘅嘢又会少咗，但系咧考试嘅内容咧系冇变过嘅，依然都系好多，所以咧又教得急啦，又教得深啦。咁所以其实对于家长嚟讲都好逼迫下，都好辛苦下。咁啊，对于一众嘅学生或者系考生咧就更加系担心啦，特别咧大家都知啦，喺到暑假咧，大家就好留心咧，就系即系放榜嘅时间。咁啊，讲紧其实有好多个放榜嘅，有即系叫做小学放榜啦，有中学放榜啦，亦都有即系即系由小学变中学，或者由幼稚园变小学，或者中学变大学呢个放榜。大家都好擔心，特別係去到 DSE 嘅階段啦，咁啊好多即係準備迎接嘅呢一個嘅 DSE 成績，即係我哋當年叫回考成績咧，係真係好擔心下嘅，因為人生嚟到呢、這個即係叫交叉點啦，究竟將來條路點樣行，即係好睇呢一次嘅成績噶嘛。咁即係當然，我覺得而家好幸福嘅喺香港嘅小朋友，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即係可能你未必能夠第一步就可以踏入大學。但是只要你肯读，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你都可以完成你的大学毕业，当然但是要努力啦，但是如果你肯读的话，一定自然有出头的时间，有 出头天，我们后生的时候真的没得读你就要出来做事。但是虽然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担心他们的紧张依然都是有的，家长们都有啦，是不是？考生等待成绩都是很担心的。今天在这个的健健康康在清晨，沈君豪医生咧就会同大家即系剖析下，即系如果你屋企都有一个即系准备等待呢个 DSE 成绩嘅屋企人，应该要点样做咧？即系点样去帮佢哋能够可以挨过呢一段嘅岁月，能够咧用一个好轻松嘅心情去迎接呢一个成绩咧？一阵间就要听下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带嚟有两个人嘅女子组合啊。Twins 嘅呢一首歌，下一站天后。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理外教我怎样唱，几多我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真亮，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 子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了星期五，在这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呢，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在钱佩佩的电话旁边呢，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的。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啊，沈医生啊，来到这个的六七月呢，就大家都知道了，好多朋友仔呢都在这里好期待，是期待什么呢？期待他的成绩。特别呢，大家特别关注呢，就当然在这个 DSE 放榜，究竟啊今年呢又有多少个状元会产生啦，是不是？但是呢，一般如果是今届 DSE 的考生，他考完试啦，喺度等放榜嘅时候，其实都几折磨下噶、哦。 系啊，我谂咧，即系佩佩同我咧 都经历过 呢个公开试啊，嗬。 系， 即系当然我哋当年就唔系 DSE 啦，就系仲系呢个香港嘅会考啦，同埋 A level 啦，系咪？但系我谂嗰个心态咧，都系差，即系冇乜差别啦，都系有啲咁样嘅焦虑彷徨，即系系啦，好多折磨噶，其实都可以话 系啊。 吓咁啊，嚟紧 DSE 啦，即系就嚟放榜。讲个时候咧，我谂对香港呢个应届考生咧，都系有一啲嘅希望鼓励又好啦，又或者咧预备一啲嘅心态咧，点样去迎接呢个放榜咧？我谂都系合适嘅，嗬。 嗯，嗱，咁即系讲就容易啊，但系真正坐喺度等成绩嘅时候，确实真系好忐忑不安嘅、哦。无论你本身系即系喺学校风头等啦，已经系即系。即系头几名嘅，或者你本身成绩都系唔好，你都系觉得十五十六咁样嘅，咁、应该点做好呢？系咪应该搵份暑期工做下，打发下时间咧？ 系啊，所以即系我谂，头先佩佩讲得好啱啊！即系无论本身你嘅成绩系好系差，其实都有佢自己嘅压力喺度啊。咁、所以我谂，我哋首先一样嘢咧，就系、要去谂清楚、就是，就系。啊！呢、這個 DSE 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讓我哋去到反思，究竟咧我哋個自己嗰個價值啦，又或者我哋覺得一個人生嘅目標啊、意義啊，究竟係即係點樣嘅咧？究竟係咩嚟嘅咧？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去到迎接呢一個咁大嘅一個。DSE 其中一個關口嘅一個心態咧，都係好緊要嘅。點解咁講咧？因為即係當我哋如果個心態個價值，是在于呢真的好是那个成绩本身，又或者呢是那个即是每一次我们在考试啊，又或者我们每一次那个放榜那个表现的话呢，其实呢这个可以造成一个几大的一个的心理的影响和压力在这 里。 无论我们考得好，无论我们考得差，都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压力。 嗯，我谂相信特别系可能屋企可能家庭环境唔太好嘅朋友仔更加大压力啦，因为如果考唔到咧，可能就冇得再读，然之后咧就要出嚟社会做事。呢班朋友仔可能佢哋嘅压力系比一般人更加大。 冇错啊，可能咧即系佢哋会觉得 考試嗰個成敗咧，就係決定佢哋可能個前景啊、前途啊，又甚或係一家人嗰個福祉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噶。你諗下，如果當佢一個咁樣嘅重擔擺咗喺呢個考試裏邊咧，佢嗰個嘅壓力可以。你諗下， 想象到啦， 唔知幾多倍嘅成大咗咯，係咪嚇？咁所以咧，即係確實嘅，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啦、 嗯。 究竟我哋對於呢一個考試成功失敗對我哋嘅影響係點咧？我哋點樣睇咧？咁樣首先可以講下，即係我哋講嗰啲開心先啦。 嗯， 如果成功，你話而家點解話如果成功咁，梗係開心噶啦，梗係好事嚟噶啦。嗯，但系我哋睇落系咪一定咧？ 唔一定噶、哦，我成日都话，如果咧你系状元，如果你唔去读医或者读 law 嘅话咧，就一定会俾人闹啦。 嗯，冇错啊。其实咧，其实有唔少嘅一啲考得好好嘅考生啦，即系佢都会有时会同我哋去到分享咧，就系、是、佢觉得即系当佢每一次。校內咧，譬如話校內成績表現得越好嘅時候咧、反而佢自己嗰個壓力咧仲大嘅。 係咪因為佢好怕自己跌翻落嚟，所以佢會不停咁追成績咧？ 冇錯啊，即係佢會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點講係一個聲譽啊，佢一個嘅價值啊，佢呢個價值咧，如果係喺取決於每一次考試出嚟個分數嘅話咧，佢就會好睇重每一次考試個分數，每一次都係一個挑戰啊。每一次如果維護唔到嘅話咧，佢都覺得係一個失敗啊。當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你諗下，佢係不斷咁去追緊一個未來會發生嘅嘢，就算佢以往是怎样都好呢，他都觉得总之我一失手我就冇咗呢一个嘅声誉㗎啦。我一失手呢我就冇咗呢一个嘅纪录㗎啦。咁佢变咗好似要保持一个纪录咁样呢去到应付每一次考试，其实係一个你諗下幾巨大 嘅壓力。好沉重嘅壓力嚟嘅，真係。 冇錯，甚至係佢哋覺得咧係好似大到冇辦法承擔嘅一個責任啊、 嗯！啊，但其實如果已經有呢一種心態，係咪都應該已經係有啲焦慮嘅出現咧？ 又好難咁樣講嘅，不過睇下佢呢一樣嘢有幾影響緊佢整個人嘅表現咯。 嗯、 但係呢個心態咧，其實我覺得就絕對係值得咧去深思熟慮一下，或者去反思一下。 嗯，但系呢啲情况下，会唔会都系屋企人俾压力比较多咧？定系都系自我俾压力比较多咧？ 其实各样都有嘅。我相信咧，即系当然父母个家庭系一个因素嚟嘅。咁但系好多学生咧都同我讲话，唔系啊，其实我屋企好开通噶，佢都冇乜俾要求或者压力俾我噶，反而咧系佢哋自己俾自己一啲压力啊。咁有时可能咧同辈啦，又或者学校啦，咁、有时嘅佢本身考得好，咁学校自然好多期望俾佢嘅老师啊。甚至同學咧都會對佢一定嘅期望，係嘛？咁呢嗰啲全部咧都係成為佢一啲嘅信念又好，觀念又好。咁佢覺得自己就係咁噶啦，我就係承載住咁多嘅嘢啦，係咪啊？聲譽又好，各樣又好，或者人哋嘅一啲嘅讚賞又好。如果一旦佢考得唔好嘅時候咧，佢不單覺得自己有問題啊，仲覺得係好令到人哋咧好失望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是、令到佢哋都會好多喺考試之前嗰個擔心嘅焦慮嘅源頭。 咁啊，讲紧成绩好嘅有焦虑，咁成绩唔好嗰班咧，又会唔会即系好大压力咧？咁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成绩唔好，当然就可能承受压力会更加多添吓。咁、好理解到咧，就系佢会甚至除咗本身嘅成绩之外，佢会引申到可能好多，譬如话升学嘅问题啦、前途嘅问题啊、工作嘅问题啊、等等啦。咁呢啲都系可以理解嘅。不过有时我哋知道之余咧，亦都系可以同佢分析一下啦。究竟佢所谂嘅真系去到咁长远嘅一啲嘅可能性，系咪真实嘅咧？系咪真系咁实际嘅咧？吓，定系或者当中系包含咗佢好多一啲比较负面嘅估计啊，负面嘅一啲嘅佢自己嘅推断又好啊，咁样吓，咁呢个都系值得去到同嗰位嘅人士去探讨咯。 不过咧，我同你都经历过即系呢个公开试，其实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嘅成绩大概系几多啦。系咪其实喺度等嘅时候咧，咁不如都喺度稳定多啲资料，俾自己有几手准备。咁系咪咁样嘅心态咧，系容易等个成绩嚟到，自己冇咁即系舐气咧？ 冇错，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心态嚟嘅。第一就系、我哋。 知道其實呢個會考，或者呢個 DSE 其實係一個其中一個考試啫嘛。 嗯， 係咪？佢一來就唔係可以去 define 我哋啦，去定型我哋嘅一個考試嚟嘅，因為我哋考得好，考得唔好，都唔係取決於嗰一次即係、就是、考試成功與否噶嘛。咁而係我哋過去所有嘅表現，其實都係一啲證明、一啲證據嚟噶嘛。 嗯， 係咪？咁呢個首先我哋第一樣要知道自己大概個位置先啦。第二就係、是。当考完试，其实咧，我哋都大概心里有数，自己考成点啦，系、 嗯、 咪？当呢两个因素一夹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大概可能有一个嘅准备啦，就系、是、可能如果你拣科上边有啲乜嘢要调节啦、 嗯， 又或者甚或系一啲其他嘅出路啊，其实都可以趁呢一个机会咧，俾多啲自己一啲准备啊、 嗯。 到一旦可能个结果发生嘅时候，我哋都唔使咁彷徨咯，可以即刻可以有啲嘅方法已经喺手啦，有资料喺手啦，咁就已经可以即刻进行一啲其他嘅方法去补救又好，或者去有个第二嘅选择。Plan B 又好咁样咯。 嗱，咁但系始终即系我已经计划好晒啦，我有 A、B、C、D、E 咁样咁多条路啦。但系我即系暑假流流长喺度等，都好担心嘅。系咪真系做啲暑假活动或者打份暑期工，令到自己唔好成日谂住呢样嘢，系会比较好啲咧，实际啲咧？ 呢、這个好实际，希望可以帮我哋容易啲过到啲时间啦，啲分散我哋嘅注意力噶嘛，系、 嗯、 咪？第二就系我觉得都好紧要咧，就系搵啲同路人咧、 嗯、 一齐同我哋去即系经过呢段时间。因为有时咧，同我哋嘅长辈倾又好，或者其他亲戚朋友倾又好，好似大家未考过公开试咁样啊，好似已经唔记得咗嗰种心情噶啦。可能讲一啲嘢咧，系即系嗰啲考生咧， 听完好哽咽嘅。 啊，系啊，未必啱听嘅。咁变咗可能有时反而揾啲同路人咧，大家一齐分享大家个忐忑嘅心情咧，大家又惊一齐惊嘅话咧，嗰、那个感觉啊，嗰、那个受支持嘅感觉咧，系会明显好多嘅。咁、呢个亦都系咧，好多年。轻人佢哋觉得好似同其他人倾啊，或者同屋企人倾啊，大家唔明白佢嗰个心态啊，其实一啲因素啦，我谂系咪？ 咁、作为屋企人又应该点样做咧？即系我究竟关心佢好定唔关心佢？关心佢又好似好俾压力佢，唔关心佢又觉得我唔关心佢，咁真系好难做、 啊。系啊，咁所以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嘅子女又好，屋企人又好有咁嘅担心咧，首先我哋千祈唔好咧，将我哋个睇法就加咗佢身上先啦。即系呢个好。少嘢啫，我哋睇我哋已经过咗啦嘛，咁亦觉得系人生一个阶段啫。咁但系喺佢哋嚟讲，呢个系佢哋而家发生紧嘅大事啊嘛。咁所以我哋讲嗰啲嘢，亦都会令到佢哋觉得，即系我哋根本都唔明佢嘅处境啦。咁、所以咧，首先第一样就唔好去批判，唔好去批评、反而咧系要喺佢嗰个本身个角度嗰度咧，多啲喺嗰个角度出发去睇件事咯。咁、然之后我谂佢个感受冇啱定错噶，系咪先？佢担心，佢紧张。其实冇啱定错嘅，最紧要就系我哋认同佢呢一刻嗰个感受，唔好咧觉得，你唔需要去紧张啦，唔需要去焦虑啦，反而佢如果你咁讲咧，佢唔会喺你面前表露添咯。 咁所以即系做家长嘅又好，做呢个考生都好啦，咁喺呢一个等待放榜期间咧，或者出去食下饭啦，虽然即系而家疫情当中咁即系如果一家人有四个，咁你都可以同台食饭啦，咁又或者可能一起做下运动啦，咁然之后咧就好快。就会即系去到放榜嘅日子噶啦，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再担心啦。 冇错啦，系啦，咁船到桥头自然直嘅、一定系。 冇错，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OK， 拜拜。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接的段段言语，处处有染，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下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积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

12至15岁的青少年今早9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另外，政府亦会提供接送服务或者派人到学校为学生打针。家长的反应不一，有校长就说有信心可以安排足够人数邀请外展队到学校打针，但对以七成接种率作为复播条件就有保留，稍后会有特写报道。 有传染病专家就说疫苗是现时应对新型肺炎最有效的方法，亦都支持将接种的年龄下限降至12岁，不过是否可以再降低就要视乎三期临床研究的结果，一会会听下专家意见。 最近有商界及不同团体提供不同优惠或者抽奖鼓励市民接种疫苗，有专科医生认为这样做大致没有医学道德问题，因为看不到本港两种疫苗会损害健康，但就不同意用物质奖赏推动未成年人打针，一阵听听他的见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有学者就形容是一种战狼式对抗心态，对于香港来说又有没有影响，还有是不是都要落实执行，一阵间会有特色环节去探讨一下。 近几年大家都可能听过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